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亲爱的，亲密的爱，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2018年4月16号，广汽本田旗下全新一代雅阁车型正式公布售价。新车共推出搭载 1.5T 高低功率发动机的共六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格为16.98万元到22.98万元，并计划于5月份正式上市。此外，新一代雅阁锐混动版将于2018年第三季度发布。全新一代雅阁在轴距上增加了55毫米，达到了2830毫米，因此在后排乘客的腿部空间上会更加舒适。动力部分，国产雅阁目前全系配备 1.5T 发动机，高功率版的260 Turbo 车型最大功率为195马力，最大扭矩为260牛米，低功率版的230 Turbo 车型最大功率为177马力，最大扭矩为230牛米。除了 1.5T 车型以外，未来还将有混动车型推出。日前2018款哈佛 H7 上市，为15万中大型 SUV 增添了一位更安全更智能的新成员。就在广大消费者为其高颜值高配置赞叹之际，哈佛 H7 推出了一份重磅好礼，购买哈佛 H7 最高可享20000元的优惠。2018款哈佛 H7 将凭借更安全更智能的姿态，在竞争白热化的 SUV 市场抢占一席之地，在同级别的产品中以绝对的产品优势赢得用户的信赖。哈佛 H7 将传承与突破，给您带来超越期待的心动体验。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爱车帮帮忙，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最近我发现这个安全问题引发了我们的一个广泛的关注。 是，安全问题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就是前一段时间很多的朋友在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也发了几张这个触目惊心的交通肇事的照片，然后老车呢前两天一看这事儿之后，我说哎呦，这怎么最近车祸特别多吗？然后说不是，那你说不是，一年四季常年有，是吧？ 对对对。 然后我们呢今天就想在节目当中呢用一期的节目再给大家提个醒，交通安全很重要。这个俗话说得好啊，春困秋乏夏打盹， 夏打盹的 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四季总有瞌睡的时候， 都在春困。 所以说你要是说咱们非得赖春困吧，那你还得赖夏乏，赖完夏乏呢还得要冬什么了，冬三月， 冬三月， 冬三月还得有个打个盹儿。就是你可以赖睡觉，但赖季节没挨着。 是， 对吧？ 这个确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春天啊，我们确实是比较容易犯困。 为什么呢？ 这跟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是有关系的 啊。 你比如说统计过啊， 但春天不是花开的季节？ 对啊，你的身体也随之要变得恢复。 不，它应该是开放吗？应该，然后整个人 这个是要慢慢的来， 心花怒放吗？不应该是？ 你是植物吗？就是花开的时候，你看见花儿，哎呀，就那种的吗？不是， 不是春天来了，因为你想啊，我举个例子，春天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万物复苏。 对对对。 前一阵子还满天都是没什么颜色的，然后突然间啊绿了，红了，紫了，小野花遍地了，特别好看。 你要干嘛了？开始 不是你人的状态应该看着为之而兴奋的，怎么会困呢？ 这个没说嘛，它是根据这个有个统计 啊， 我们开车造成这种在季节上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一般多是在中午后2点到3点之间。 那你应该赖午后。 不应该赖春天。 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最、啊、最是疲劳的时候。我们是这是这个人体在生物中在这个时间段就提醒我们，你是不是该睡一睡啊？找个 气， 哎，找个枕头啊，哪怕你打个盹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你盹一下，哎，都能够缓解到你这个春天带来的身体上的一个疲劳。 那你说这个还真是。因为我数得过来的，就是在车上开车差点睡着的，都是在多半下午的两点钟左右。 是， 然后有一次是大概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是下午是相对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吧？这家伙 我没在天涯，但是就是那天是怎么的？ 嗯， 下太阳在往西边落， 嗯， 三四点钟的时候，太阳正好照着我，有两次，一次是夏天。 嗯， 开着空调，但是太阳照着你，你还是有一种暖洋洋的那种。 对对对对。 啊，你们能理解啊？我有点词穷，我形容不出来，就感觉哇塞，我想， 红 灯想一下， 嗯，我该洗澡了。 然后我在高速上，你说我怎么办？ 对，没办法， 特别烦。然后还有一次，更惨是冬天，冬天嘛，咱们都开暖风。然后冬天那个暖风吹过来，再加上那个夕阳照在脸上，哇塞，就容易发火 了。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在这个季节，就眼下还在春季的这个季节，来避免或者说预防一些交通事故，尤其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哦， 嗯， 咱算等于说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怎么防止犯困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啊，常年的这老生常谈的，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啊？ 我觉得给我的实践证明， 睡一觉 不是，这个可能不 太，睡一觉如果解决不了， 你要是 睡两觉。 如果你要是能够睡觉的话，那你就先睡觉，然后再走。这个不是怎么说呢？不是， 这是究极解决办法呀。 也算是吧，但我觉得更为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还有别人问我，如果说困了怎么办？特别简单，找个地方睡觉。 是 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地方想办法找地方睡觉。 嗯， 然后呢，你要睡一觉不行，你就睡两觉，一定，你不行你就开夜车吗？ 不，千万别开夜车。 嗯， 我觉得，给我的实践来说的话，应该是找一个比较就再有一个人给你做伴。 啊， 嗯， 人物就是聊天治疗。 哎，聊天也可以。 那你是没遇到那种 甚？别 把 你 聊困了。 你想说的是一上车他先睡着那种的是吧？ 你能把你聊困了？ 这种的属于不负责任的副驾 啊。 那我们要找一个负责任的。这种的时候呢，他跟你聊天能起到一个缓解。 嗯、 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他可以掐你一下。 啊，还动手是吗？ 哎， 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聊聊如何防犯困。咱们听众朋友，您可以把您手中的小窍门啊，包括方法都发送给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然后另外我也问问您，如果说你在开车困的时候，别人掐你一下，你容不容易有危险？我也问问咱们听众朋友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这个话题，马上回来。 远方的路路外面，前方。吹多远，繁星满天陪伴我，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晨昏露霜在交错，苦乐聚散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家乡。 在家木窗，苦乐聚散都经过。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今天说如何犯困啊？ 如何犯困？那很容易啊。 如何防止犯困？如何犯困？你教教我来。 三二一睡。 那才不是呢。中午多吃点儿。然后再冲着太阳开会车， 马上我就想说这个 啊， 我们中午啊，尤其在这个季节，中午别吃的过饱。 你啊，对，这是个事儿、你要继续你刚才的话题，你开车的时候你困了，冷不丁别人掐你一下，你受了受不了？ 受不了啊！ 你不会发生危险吗？ 不发生啊！ 我这人我跟你说啊，我晕一种东西。我原来我以为我晕针，后来我发现不是。 晕什么？ 我原来我以为我晕血，后来也不是。后来我发现我晕疼。就别人像你这种突如其来的痛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灭顶之灾，你知道吗？我就问，哎呀，就不就、能理解吗？有些人掐一下会精神，我掐完我可能会短路，就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是个掐人，我跟你讲，就分人，我不能掐，听到没有？一定不能掐我啊！ 此计为下策哈、在红绳身上、就是合格的副驾呢，其实是起到一个监督和一个陪伴吧。他陪你聊天可以， 你可以采取唐僧式。 对， 哎呀，你困了呀！哎呀，你不能睡呀！你睡了会危险的。 启动副驾弹射模式。这个时候我觉得再跟大家说个小方法吧，我们备上一瓶红牛，或者是备上一瓶超级红牛。什么就那种功能性的饮料， 有一定效果， 提神的也有一定效果。 因为我试过，因为 对 我来说，可能咖啡的效果高。 对，还咖啡 啊，如果可以，因为我不知我就国内的高速公路上卖的多半都是那种罐装的咖啡，所以你买的都是这种。如果说您喝这种罐装的咖啡不管用的话，那您就最好在上高速之前找一家咖啡店买一杯苦一点的冰美式。加浓的冰美式， 对， 实在不行就跟您说啊，我这咖啡我还挺有研究，你跟他说给我打两份意式浓缩，然后把冰块给我扣满，然后那个冰块慢慢融化，可以保证这个咖啡始终是凉的。首先凉的东西就解困，然后呢它慢慢融化的过程当中呢，咖啡会慢慢稀释的淡，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浓缩啊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你用多少冰块用多少水想把它稀释淡都是件特别难的事儿，所以这一口苦再加一口凉，你就一举一灵就精神了。 会不会闹肚子呢？ 啊， 会不会闹肚子？ 如果说你喝咖啡闹肚子的朋友，那你就出门右转买冰红牛。如果你只要觉得喝冰红牛你也觉得不行的话，那你就喝热红牛。 就我真没喝过热的红牛。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对吧，你拉肚子都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其实主要是想提醒大家，给大家想一些方法。有些方法可能你经常用，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咱说到了有副驾，然后呢又喝红牛喝咖啡，再给大家说一个吧。我觉得备点风油精或者清凉油也是可以的。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也说 啊， 说那个风油精点太阳穴， 对，鼻子上 清凉油擦鼻子， 哎，闻一闻。 我上次有一回怎么的，我是就擦鼻子没擦好。就是那个风油精 擦到眼睛里了， 我擦到那就是你知道不，脸颊就是眼睑下面，我还没碰着眼睛呢。 那个气味儿，哎对， 这一路啊，我跟你讲， 或者弄点洋葱，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坏了？ 我想起了杨宗纬那首歌。 啊，那首歌叫什么？ 噔噔噔噔噔噔，拨开我的心。 对，一层一层拨开我的心。 你见过开车有人嚼洋葱吗？ 没见过，这真没见过。 你知道开车嚼洋葱有一种什么副作用吗？你的副驾驶会离你，你的副驾会离你而去。 再次启动副驾弹射吗？是 直接弹到后座，他会嫌你口会有味道啊。风油精我觉得还是分人吧，就有一些人你知道吗？我皮肤相对比较敏感，擦完风油精之后，我会觉得遮得慌。 沙的慌， 对， 常说沙的。 对，如果我要是用风油精，我最好是擦到胳膊上的，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个，朋友您得对风油精首先要能适应， 对， 用。 我们这个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这个气味带一些特殊气味的东西， 我觉得还有一种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 嗯， 榴莲。 榴莲 啊，就有的人你想，就有的人他爱吃榴莲，对吧？越吃越香，越爱吃就越想吃。但有的人对榴莲这个味儿是非常排斥， 这是气味防困法。 哎，对，他一闻到这个味儿，哎呦我的天哪，你快拿走啊，怎么样的？或者哎，他可能一下子这个困意消失 了。你考虑过吗，朋友？你考虑过以后的车你还要不要坐了？ 哎呦，我榴莲， 榴莲那个味道，我跟你讲， 它能吸附到皮革里面吗？不可能吧。 我跟你讲，榴莲的味道经久不散啊。我跟你讲，放一个大概一天的榴莲，一周都不一定散得出去。 嗯， 但是你要是不喜欢吃榴莲，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哦， 你会觉得这起码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半个月， 想到了一个桥段啊，就电影里面的、啊，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手机那部电影里面 啊， 当时那个葛优开的那个车里面满是香水味儿啊，他赶紧还得想法这个开车窗说散散味儿，那照这情况他不用开车窗散味儿， 香水味， 我就直接把榴莲放车里就好了嘛，还能遮掉一些痕迹 啊。你这教人。嗯，不太好呢。 这是 看来你是老司机、啊， 这是气味防困法啊， 气味防困法， 气味 OK，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聊聊这个在车上如何犯困。其实我觉得你听我们节目就行。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嘻嘻哈哈，你听着觉得哎，这人怎么了？然后就开始思、嗯，我觉得人思维稍微活跃起来， 嗯， 然后跟着周围的环境在走，就不容易，相对不容易困一点。好啊，我们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方法，也看看咱们听众朋友发来的其他哪些方法给我们，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跟大家说如何防犯困。 嗯 啊，咱们听众朋友说放歌啊，各种各样的歌啊。 对对对，这个呢，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可以， 都是 神曲啊。这也是我们要跟大家 听这歌不困吗？ 我不想听了，我都快听吐了 啊。 嗯，真的不想再听了。我觉得听一种歌可能确实有点效果，就是那种重金属， 不一样。 啊，就是我感觉，对，我不就是有，确实这种重金属的音乐确实能够，它就能够刺激到你的一个神经的这个信号。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究极防困法， 究极防困， 究极防困法，唱歌防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会比如说在车里边备一个文件夹，里边就是那个卡拉 OK。这个叫什么叫卡拉 OK 文件夹可以了啊，就是你都会唱的歌你都放里边，他放哪首你跟唱哪首。 嗯嗯嗯， 比如什么梁静茹的勇气啊， 嗯嗯嗯， 是谁给大家要勇气， 谁给你的勇气， 等等等等等等，或什么苍茫的天呀、啊、这些都就大都能够跟唱的歌、 嗯嗯嗯、 人一唱歌把思维就走起来了。 嗯， 然后还跟着那个节拍，你再适当的在身体再加一些扭动，还能防止疲劳 啊。 当然啊，这你得握住方向盘，你可以 需要观众吗？ 你要是有副驾的话，就要跟着一起来，就那个像凤凰传奇的歌，比如还有那个伴唱部分，那叫什么？ 嘿嘿， 当当当当当，嘿，哒哒哒哒哒，哎， 我怕副驾再次启动弹射模式， 把主驾弹出去是吗？ 这个，你这唱歌这个，我觉得要是 我好多朋友跟我说唱歌好用， 嗯、 因为听歌是怎么的呢？听歌吧。嗯，如果说我建议你听不同旋律的歌， 嗯， 怎么讲？这一首是动词打死，动词打死，下一首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节奏在要跳跃， 嗯， 千万不要把一种节奏形式固定在一个模式上。 明白，都是一类歌曲不行。 对，那你跟你看，你说你开个高速公路，两边有什么区别吗？胡杨林。减速带，一辆车加上另外一辆车、 嗯、 就是大家的环境都是一样，都是固定的东西、 嗯、 这个时候就要一些有不一样的跳跃的东西。 明白了，那就是我们不一样啊。这首歌就这绝对推荐这首歌。 不，他那个是很简单的动词大词。 嗯 啊，五环， 这是你的究极防困啊。 究极防困法，我是唱歌。 对，我有一个 啊， 我也有一个。 啥呀？ 就是这个季节啊，按理说呢开空调还稍微早点，但是我建议你们把空调调到冷风模式， 最低 开的低一点，不用最低，最低受不了，开的低一点，大概多少度？20度左右， 20、19、20这样的。 我跟你讲， 把风量适当加大。 我可能是年纪大了， 不扛冻了。 不，现在开空调，我觉得我以后应该试驾，我再试试驾车的时候，我可以帮很多的年纪大的，就是身体不太好的朋友们试。嗯，就那个风的那个吹风的那个吹散的角度啊，和风的那个散射度啊，和直吹程度和整个温度啊， 嗯， 我身体还挺敏感的，因为我前些年受过风，所以我身上的风湿有一些关节的地方比较脆弱，你知道的。 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就了解洪城现在了啊，他的皮肤敏感啊，身体关节敏感啊， 我心也敏感。 他哪儿不敏感啊？我们回头发掘一下啊。 嗯，就是我觉得太冷了吧，只要。但是你这个就是让体格好的，你看你吹20度没事儿， 嗯， 我要是20度直吹我下车的话，我右肩膀应该抬不起来了， 嗯， 哦，所以说这个也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我那个救济防困法，我估计有些朋友不一定适 用。对，你我觉得这个因为冷嘛，在冷的环境人是不太容易就是 犯困， 打盹犯困，所以呢，你不是常吹啊，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你开个好几百公里这种高速，我说我全程那不行，你吹一会儿就把它关了。 啊， 哎，让车厢的温度啊，我主要是想让车厢的温度别那么高， 哦，就是保持让人 对，让人冷静的这种，在这种低温的状态下，人要稍微的保持冷静一下，哎，这样的话对这个防止疲劳还是有些效果的。再一个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要如果要是第二天开车，如果日常上下班对路况熟悉，这个咱先不说。如果你是准备要出一趟远门， 嗯， 那你头天晚上一定要休息好。 这个对， 这个要头天晚上一定要休息好。 说白了，储备很重要。 对，你不要说是我这 觉睡饱了， 你 很多时候抢。 对对对，然后不要带着情绪在开车，就是我们说这个犯困是一方面，如果你再带着情绪，比如说你跟上级领导闹翻了，他这个年终奖没给够你，啊，你这个女朋友前任女友又给你打电话，让你很纠结，你是到底是要前任呢，还是要现任呢？是吧？ 那我估计你困，你睡不着。 对，就千万，我的意思别带着情绪，这不好，负面情绪在开车， 容易有危险。 哎，对，容易有危险啊。这个，然后呢，有人别你一下，摁个喇叭，也这种的，尽量还是忍一忍。 啊，那对，就是什么时候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嘛，就不要开斗气车这个事。 嗯， 反正今天跟大家说了一些方法，还有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发的什么这些，哎呦，我看完还挺厉害的啊，说来一根，抽一根烟。啊， 这个不行啊！这个抽烟是在一些地方现在应该是被纳入这个罚，这个叫罚款了吧？现在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想抽烟，就是我走高速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是安全第一的话，逢收费站 必停， 不逢休息站必停。 对， 下去上趟厕所，洗把脸，走一圈，你要愿意抽烟抽一根，然后再下一个休息站再走一根。 对对对， 这也没问题，中途吃吃喝喝也都行，而且你吃的多的喝的多了，你发现你去休息站的时候你还愿意跑一跑茅房还循环进来了，这样是不会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今天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所以咱们听众朋友也不要惋惜，回头我们有机会整理一些微信给大家来发送一下啊。然后明天节目可能还会有其他好玩的互动，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呢，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提醒大家开车呢，如果打盹想想辙，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对， 您安全了之后我们才有价值嘛， 对 吧？ 对对对， 生活要继续，对不对？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我像风一样吹来，你像花一样摇摆，我